祖国统一研究院8月2号以青瓦台恶女成为一个另外所一致责难和嘲笑的众矢之的，只能遭到悲惨的灭亡为题发表了白皮书。白皮书指出，民族的祸根朴槿惠遭到全体同胞的诅咒和谴责，他推行前所未有的反人民苛政，一味进行反民族妄动，因其千秋难容的罪恶而成为了国际社会所一致指责和嘲笑的对象。白皮书援引外国媒体对朴槿惠的责难，来揭露了其逆行于民心和大势，执意干出背叛行为的狰狞嘴脸。白皮书指出，从国际关系和外国媒体的特点上看，尽量回避对他国执政者的批评是一种惯例，而对女性更是如此。但是朴槿惠超出惯例和常识，遭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责难，包括其所拜为主子的美国在内等，已变成一个可怜虫苟延残喘。